光明頂。 陶傑、馮知貞。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今日呢個太古旗下的國泰航空公司以及附屬港龍宣布全球裁員是近6000人、其中是接近5000人都是香港的員工，包括大量的空姐、空中少爺就面臨這個失業，這個這樣的慘淡的局面，當然我們是香港生香港大的香港公民，沒有人願意見到、看到也都覺得非常之黯然，是不 是？是啊，還有港龍今天過了之後就看來就應該營運不到下去啦、大量的員工都要離開這個崗位啦。 港龍35年前由曹光標等一班上海女港商人創辦，當時就善種善土，說看好這個香港97后这个回归祖国的远景，估不到是迎来一个这样的结局。这些呢如果记者有记忆的应该是找回这个叫做港龙公司的创办人曹光标呢，是问他拿回几句感想嘛， 或者包玉刚的后人 包玉刚后人就没关系，曹光标还在 主要在这里， 是不是？找回他35年前呢在香港报纸这个开为这个港龙开光剪彩的时候那番演词或者那时候那几日的报道呢，你就知道为什么那时候香港有识之士是称97年为97大限，是不是？ 而家事實上咪話俾你聽咯，即係喺97年之前咧，港龍都係營運得都仲喺度嘅。97之後咧，竟然我哋第一間香港差唔多要結束嘅航空公司咧，就係香港 有個港字， 有個港龍。咁所以今日好符合一國兩制啦，為保國泰， 一國一制， 為保國泰咪犧牲咗港龍啦。 咁呢個佢自己業務嘅重組嘅啫，希望將來又有好轉，可能呢個呢條港龍就會生翻啦，或者請翻啦，咁唔知啦。 咁但係 不知道何年何月啦，係咪？ 係啊，咁亦都出面有好多啲唔同嘅公司啦、網台啦，其實都等等咧，就話都話會請翻或者優先聘請翻呢一啲即係港龍。 冇錯，呢個咧我哋身為香港人一定要為而家即係今日涉到。裁员的5000几这个太古和港龙的职员呢是去向他们致谢和深切的慰问，因为这么多年呢他们真是为香港社会服务倾出至诚和专业。我们每次搭国泰港龙的飞机呢一坐上去就觉得宾至如归，好似呢香港呢係未除呢架飛機呢係飛去開20000英尺飛出維港而離開，係咪？每一次呢我哋搭國泰去倫敦或者去呢個紐約呢啲西方文明國家呢，係咪香港呢有一小角都係喺個座位度，同埋呢啲空姐提供嘅服務呢係跟隨我哋呢小角香港嘅故土和家乡呢是降落在希斯鲁机场或者金乃迪机场的。所以呢我今日真係我觉得真係非常之遗憾的向他们致谢，同埋呢希望啲网民呢尤其是某登嗰啲呢唔好呢是再带一种嘲讽同埋一啲侮辱性嘅字眼去对待呢啲呢空姐。佢哋唔係空中服务员，亦唔係空中侍应，而是50年代这个专业而且非常之美丽的名词叫做空中小姐。I don't care 那些这样的女权啊什么女性主义者，连他们是空姐 ,ok? 是不是空服员，他们是一个专业，因为受过礼仪的训练啦，是吧，笑口对人啦，还有长的飞行途中他们真是当你睡着觉的时候他就要去 做。他要伤你一个来。 餐饮啦，是不是啱唔啱，真是很辛苦啦，长期这么多年在20000公尺的上空啦，即是付出一些青春啦、皮肤保养啊等等啦，是吧当然咁亦都有若干的异国的浪漫史，是吧但是呢这些呢即是到了今日呢即是希望香港各大中小企业 本住我哋香港企业嘅良心，系尽量吸纳佢哋嘅转职。是不 是咁我而家见到好多即係各大中小企呢其实都盡量会搵返佢哋返嚟嘅。咁但係就因为五千个人呢都真係相当之多咁大家都忍耐一下啦。 咁即係希望呢嗰啲如果我哋有得嗰啲职位可以褪一褪都俾呢班香港儿女係咪俾返一份职位佢做希望呢有个收入先係咪咁度过呢一个艰难嘅时期。将来如果日子好返係咪咁呢就再送返佢哋上万里长空係咪啱啱啱 明白。 咁当然呢搞到咁呢冤有头债有主。有两个方面要为咁嘅灾难负责。 边两方面呢 就係林郑月娥特区政府。点解我哋琴日讲咗唔想再复述。第二就是输出这一隻肺炎病毒的国家。 咦边个啊 我没说边个。有可能是美军带入去这个武汉军人运动会的是不是美国是一个可能性的。所以千祈不要对号入座。这隻这样的东西一定在某一个国家呢是先缘起。同埋当然罪责同样重大的就是谭德赛为首的世界卫生组织。因为佢冇及时通报。搞到呢而家全球嘅经济陷于咁嘅全球嘅瘟疫之中唔知几时见家乡。 同埋最惨就係佢唔单止係冇通报通报得慢。而喺呢个疫症爆发嘅初期佢仲同大家拍定心口讲冇事嘅唔会人传人我哋 control 到。最后去到点样呢就係、美国今时今日已经出晒事。亚洲我哋都仲可以有呢个所谓旅行气泡。欧洲同美洲嘅旅行呢所以完全冇晒㗎啦。 喺美国嘅华人唔好听信呢啲方言。话Donald Trump 为呢一次喺美国嘅病毒要负责 ？No，Donald Trump 美国总统当初系按程序系听从 WHO 世卫组织嘅指引，因为佢系总统啊嘛，佢唔系世界霸主啊嘛。咁你谭德赛为首呢班专家话唔使惊，咁佢咪话唔使惊系嘛？流感，你哋话喂唔需要戴口罩，世卫啊！佢哋嗰个网页嘅指引啊话不建议戴口罩啊。 係啊唔单止唔戴口罩添啊一开始连美国总统话喂好似外国听返嚟嘅消息定唔信喎不如我封咗美国先啦。 係啊。 跟住当其实世卫系谴责就话喂呢啲咁样嘅国家呢咁早就去封咗关系有歧视性 的。所以谭德赛而家好似一隻老鼠咁样呢系咪埋喺个台底唔敢出声你唔好走啊。係咪你睇全世界俾你害到咁样样鸡毛鸽血啦系咪啱唔啱 咁所以呢个要负责嘅应该佢哋。 係啦呢个可以点名强烈谴责系一个人类公敌兼历史罪人。好啦广告佢哋再讲。国泰同埋港龙航空嘅员工呢即係以我经验嚟讲咁多年即係代表咗香港嗰种敬业同专业精神。每一次呢即係佢哋都带住啲微笑啊有时都唔係只係我㗎。咁我睇到呢即係有嗰啲机舱里面有啲几 difficult, 来自某啲地方啊第三世界嘅嗰啲咁嘅旅客呢从圈巴闭啊呢啲呢我哋睇到呢真係怜香惜玉呢我见有怜。 即係未上机未开部飞机嘅时候已经开始叫定杯面嗰啲。 我冇话边种你讲㗎。咁呢就跟住你咁样讲多两句俾人啊由17个语言到时喐你啊你 喂叫杯面啫冇话边个国家嘅香港人可能系咁 嘅。咁啊台湾都可以嘅係咪咁啊即係呢个希望呢即係今次呢就一年以来呢国泰好多嘅年轻员工呢都同我哋香港年轻人呢係同呼吸同命运係为咗自由同民主呢係勇敢咁呢係表达咗佢哋嘅心声。这个呢当然是遭到公司方面的政治压力呢是有所妥协。但是呢你现在看到当你的管理层呢是对比了个市场同埋金钱同政治压力跪低呢你不要以为你可以救到自己。 我记得一开始在上年的示威途中的时候呢喂有讲过话喂可能会 俾翻啲名單政府啊，又或者中國政府俾壓力嘅時候，太古一開始雖然係即係強硬地對抗咗，但係最後咧都諗住，唉算啦，即係跟從翻中國嘅航空業嘅指示。喂，我諗住咁樣講講下，大家會救助下我哋香港嘅航空巨子啊嘛，即係話曬都叫。 所以你睇一年前當有政治壓力要國泰交呢啲員工嘅名單， 嗯， 如果有人屈服咗，而家同一個政治嘅源頭就要學校校長交一啲咧，提出喺課堂度啊，講咗少少政治意義嘅名單啊。 嗯， 呢個咧你聯想到法國巴黎，同樣課室裏邊嘅一個教師， 嗯， 佢係講時事、講世界、講通識，講到呢個查理漫畫嘅封面，然後佢好客觀咁陳述發生咩事。 嗯。 呢、這個教師岂止遭到文革式嘅批鬥，係遭到咧呢個恐怖分子啊，殘殺。 嗯， 呢、這個咧就係喺一個咁嘅紅色嘅嘅民粹啊嗰、那個社會裏邊咧投訴成風，然後咧嗰、那個應該堅持原則嘅一個有權力嘅當局咧，佢唔選擇去堅持，例如啊。法國的有一些的政府的部門、例如一些所謂的、非政府組織，於是就養成這樣的惡果，是不 是？嗯，而且今天有消息傳出來，原來就是在法國裏面一些、就是、可能伊斯蘭極端分子，又或者其他一些比較、即激進分子的 tweet， 在、法國和在、等地的臉書和 Twitter 呢都被人舉報了很多次，但是呢可能基於不同的原因呢，這些這樣的舉報了他的 tweet 的 page 其實是未下架過的， 即是 Twitter 和 Facebook 老闆朱克伯格已經有一個明顯的意識形態立場， 嗯， 是 不是？或者這樣說，就是我們當兩件事擺在一起的時候，其實已經整個進步主義陣營解決不到。第一就是說想著，你是少數族裔的，你是被壓迫的宗教的，想著就網開你一面。喂，但是原來這些少數族裔和被壓迫的宗教裡面都有極端分子的嘛。但他的 tweet 什麼叫網開一面先？ 是那時候你想想，如果是那些所謂的白人男性左那些右翼分子講一句啊， 又是這些這樣的詞彙 是啊，講一句就諗住話，喂，好似呢啲嚇伊斯蘭嘅難民入面都有極端分子、哦，都即刻俾人屏蔽啦、然後去攻擊啦，甚至乎近排傳出嚟啊 ，Avenger 入面其中一位男主角啊，扮演星爵嗰個 Chris Pratt， 喂，佢唔去呢一個咁樣嘅支持 Joe Biden 啊，都俾左派陣營大肆批鬥。喂，咁你諗下，喂，去到呢啲咁嘅情況底下，喂，但係去到啲少數族裔啊等等，喂，講啲更極端嘅言論。啊，譬如 Antifa， 好似佢啲極端嘅黑人維權組織咁樣，喂，其實你要佢禁制嘅時候咧，係非常之困難，因為明明呢班你諗住 protect 佢個對象，但係突然間又要打擊佢， 所以啲仇恨嘅病毒咧，你都知道喺邊個源頭嗰度出嚟， 嗯， 然後咧喺邊個地方登陸，而家就喺歐洲，特別喺美國， 嗯 嘅白左同埋呢一扎。標榜大愛包容的自由主義陣營裏面是登陸、現在他們的嘴臉你看已經不再說大愛包容，而是呢五官扭曲、發出歇斯底里充滿仇恨的叫喊，然後呢到處標籤講粗口、詛咒一些呢、跟他意見不同但是證實每一次預測都對的、例如呢去呼籲一些呢有色的人種呢是揸住支棍呢是進行一些暴力的性侵犯。這些仇恨呢你看到周圍都有。好恐怖啊！你知唔知？ 同埋最大 呢啲人嘅標榜咧，倉初標榜大愛包容， 同埋佢諗住為被壓迫者而發聲噶嘛。 同埋呢啲人咧就覺得麥克萊夫人係一個偉大嘅領袖， 嗯 ，Donald Trump 係一個法西斯右翼種族主義者，但而家呢啲又黐埋去支持 Donald Trump， 話想佢贏啊！有一啲咁嘅人，你知唔知？喺香港 人格分裂， 係啊，新聞翻嚟再講。咁講返呢個整個西方包括歐洲啊美國啊呢、這個大批嘅外來移民呢、到底呢長遠嚟講係好事定壞事，係咪咁樣講俾啲數字呢係去講一啲真實㗎嘛。 咁喺2017年咧，呢个纽约时报咧就登过一个新闻嘅报道。咁佢哋记者去咗爱奥华州啊嘅西北部一个叫做 Storm Lake， 呢个叫风暴城，一个城镇。咁咧，果树咧就系专门咧有一啲屠房啊，同埋咧卖嗰啲，即系呢个城镇咧系以屠房，即系屠宰呢个牛肉、猪肉。同埋賣肉啊，呢啲 marketing 咧係為一個經濟名物嘅。咁咧就嗰、那個紐約時報記者咧去咧就發現啊，係嘛？呢、這個城鎮咧就由於咧近年有大量嘅拉丁裔同埋亞裔嘅新移民咧就搬咗去住。 嗯， 呢個咧係數以咧萬計。咁而開始喺嗰度咧。當然佢哋係勤力㗎，唔係喺嗰度伸大手板攞社會綜援啊！就開始嗰度咧就去做呢啲基層嘅工作啦，譬如話劏豬劏牛啊，賣肉啊咁樣啦，係嘛？咁由於咧呢啲新移民入到去咧，佢哋願意攞更加低嘅工資， 嗯， 於是咧就搞到咧形成一個 local 嘅 cheap labour market， 就搞到咧呢個城鎮啊嚇。嘅一啲本来啊，佢哋屠宰场同埋卖肉嘅咧，系有好传统嘅工会啊。呢啲工会咧就觉得外来嘅移民抢咗佢哋份工都不得已，系令到啊佢哋嘅呢个镇啊嘅工资啊个人工咧啊系37年来啊都系维持每个钟头$16未加过。 嗯， 呢个纽约时报嗰阵时咧就派记者去。就同嗰啲工會講啦，工會啊，工人階級啊，佢當啲工會嘅成員，當然好多係白人啦，喺嗰度住咗好多代啦。佢話我哋入世代都喺度做嘢，係嘛？就時薪$16咧，係維持37年冇加過。點解就係外來數以啊千萬計嘅拉丁裔同埋亞裔，唔知亞裔係咩國家？可能 越南， 佢哋嚟做嘢喎，唔係嚟攞社會中社會福利。系咪？嗱，呢个咧就系一个道德嘅写，即系一个唔好讲道德啊。 嗯， 嗱，呢个咧冇话到呢啲新移民咧系坏嘅， 系 起码肯自食其力，但系会造成一个咁嘅经济嘅分化。 系，但系你讲到呢一度，我就开始有少少唔明咯。嗱，如果我系一个左派立场咧，通常我高举两件好重要嘅嘢噶嘛，一个就系工会嘅工人被压迫阶级嘅利益，所以通常咧我哋会加入工会。第二个左派嘅立场咧就系我哋要大爱包容，就包容啲移民。咁我听完陶生你讲到呢一度，我开始有少少头痛啦。喂，如果真系啲外来移民加入劳工嘅时候用啲更平嘅工资，咁我下一次投票，我投佢加入移民好啊，定系唔好 咧？嗱，所以咧呢个唔系话纯粹用个道德咧，或者啲咁嘅种族主义与否咧去判断啊。当时嘅《纽约时报》咧报道咗呢一件新闻咧，佢有个结论嘅。 嗯， 佢话少少一个这个叫做风暴城啊，一个咁嘅传统嘅爱奥华州嘅城市咧，而家咧。已经有18种唔同嘅语言，即系因为咧外来嘅少数族裔好多，系嘛？咁咧，虽然啊，佢哋而家嗰个人口有88%都仲系非墨西哥裔嘅白人， 嗯， 系嘛？但系而家咧已经有咧18种语言，嗱、这个系文化多元嘅胜利，系嘛？而且咧。纽约时报当时的报道话呢，他说来自世界的移民呢是挽救了一个美国的城市，即是一个城镇。他是这样看的。 为什么挽救了呢？ 咁啊，令到嗰度嗰啲屠房啊，同埋卖肉嘅生意咧，系维持一个繁荣咯，系嘛？ 嗯， 系嘛？咁咧，所以嗱，另外咧，就喺国家地理杂志2018年咧就有一个报道，呢、这个报道咧宾夕凡尼亚州一个叫希素敦啊呢个城市，喺公元2000年，希素敦呢个城市咧20年前啊，95%系白人。不足5%嘅咧系墨西哥裔啊，咁咧然后16年之后咧，希素顿咧就有52%，即系超过一半啊，就系有色人种，即系嗰啲咁嘅墨西哥裔或者地中海啊呢啲啦。喺呢个城镇咧， 讲英以英文为母语的人口呢是不足一半。 嗯。 希素敦在那里世代生长的人呢就是说当我离开这个城市去了纽约或者哪里做事十年回来了。少少离家老大，我完全不认识这个家乡。 嗯。他不是讲成代人的，即他不是讲说诶我离开了一代去到临老回来那个年份很短的。 这个就很中肯的。他们说就是这个呢专家有一句说话，他说 They didn't hate immigrants。他说这个希素敦土生土长的白人呢就并不仇恨外来移民。Most Americans don't。大多数的美国人呢都是欢迎少数族裔的移民的。But they were bewildered。但是他们只是感觉到很惊愕和很困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同埋唔知点算好，同埋呢个咧，净系讲吓，呢个咧就后来呢个国家地理杂志啊，最后嘅结论咧就话，希素敦呢个城市 was another former coal mining town， 呢个城市本来系采煤嘅，煤矿嘅城镇 ，slipping into decline until a wave of Latinos arrived。嗱，本来咧。就冇白人肯做呢啲嘢，但係確實係有一班 拉丁裔 嘅人呢係肯落煤礦嗰度做嘢。 嗯。 嗱呢個呢就話救咗你呢個煤礦，但係呢唔係白人救，而係拉丁裔嘅移民去救。嗱呢個希素敦呢個例子同埋風暴城呢、這個風暴城嗰個呢就話壓低嗰啲工人工時薪呢$1637年冇變。 嗯。 咁嗰度嘅工会不满。呢度呢就话喂我煤矿喺度你白人点都唔做。 嗯。 但係我啲人嚟帮你做。只不过成个希素敦呢个文化传统嗰、那个人口白人嗰、那个200多年嘅历史而家面貌全非。 所以你后面嗰个其实都唔能够话佢系救咗希素敦嗰个地方㗎喎。因为你諗下虽然而家有一个煤矿本身冇乜人做突然间就多返啲劳动力出咗嚟。喂但系其中一个城市嘅量度标准尤其是以左派嚟讲呢其实唔系用 GDP 或者生产总值㗎喎系讲緊佢入面嘅文化。人民氣息啊！ 你講得啱啦，左派咧就最中意講文化承傳，講翻呢個叫本土特色。如果我住係住一個希素敦嘅城市，我白人，但我左派 ，OK，我就好懷舊。哇！我覺得阿爺嗰代嗰個街角呢間雜貨鋪係嘛？呢、這個咧好似咧日本啊呢啲咁嘅小樽啊，又或者秋田呢啲小城嚇。咁、我聽到一啲咧好有特色嘅美國東北部嘅英文係嘛？咁而家嗰個雜貨鋪咧就冇咗啦，就變咗一個咧墨西哥裔人開嘅墨西哥餐廳，仲係嗰啲快餐。O、okay? K， 西班牙話啦， 講西班牙話啦，呢個外來嘅移民、改變咗我哋本土嘅文化面貌。但我是白人，咁我发出一个咁嘅不满，又或者个异议，咁我到底系左派定系种族主义者？ 系啦，定系法西斯？系啦。 你而家喺香港，你睇朱海迪啊，或者香港啲保育本土嗰啲咧，通常都系 liberal， 即系比几左翼嘅，系咪？咁然后佢哋咧又俾大陆啲人亲中啲人话，你哋系反中，你哋咧系林郑自己又话。過分強調本土 是 令到香港人呢是抗拒中國大陸。 唉甚至乎當其時有啲本土派話間餐廳唔接受一啲用普通話嘅人嚟食飯啦。 咁呢個係排外 佢係 呢個到好啦我問你呢個到底係排外極有啊定係其實係左其實係 liberal 呢 其實係保育呢 唔係其實係 liberal 呢喂我係想要維持返我個本土文化嘅面貌。係咪嗱你美国南部可能呢个新奥尔良嗰度嘅黑人呢嘅人口呢好多代呢已经呢非常之多。多成点唔知道。但嗰度黑人呢係变咗整咗一种爵士乐啊又或者嗰度嘅黑人嘅衣着嘅文化就变咗新奥尔良嘅 local colors 嘅一部分。 嗯嗯。 咁但你住喺希素敦住喺 Pennsylvania 呢你唔希望嗰个城镇系变咗另一个 New Orleans。 係 即是说你住在纽约住在新泽西或者住在这个 Brooklyn, 你不想整个纽约是变成 Canal Street 的唐人街你只是想个唐人街留在银宫酒家和那个物街 ,Mott Street, 那几条那里好你不要呢是赚出来。是吧嗱呢个到底呢我问你是左定是右呢 同埋新奥尔良今时今日呢已经唔系越嚟越多好似法国情调嘅黑人传统。以前就成日话佢系法国情调啊有 因为嗰因为我昨日讲过嗰时嘅黑人系主动融入咗西方文化先嘅黑人 ,Necking Co 嗰种黑人。 系但系而家个问题就是因为新奥尔良太近墨西哥嘛又系。 系啊 所以其实开始多咗一个 Latino Street 或者 District。 Latino 嘛唔系话呢个 American Latino 嘛是纯粹叫 Latino Americans 嘛而且个人口越来越多嘛越来越多的时候我昨天讲过是越当你的人口乡里聚埋的数目多呢你想融入本来那个 host 的城市和那个 country, 那个主流文化的动力是会越来越小的就是因为你左右见右是什么乡里即是你等于现在你在英国你开个香港城我觉得是敏感的。这个呢你不要在英国人面前大张旗鼓我想住在整个香港城内心是不喜欢的。 我当年脱欧呢就是为了想赶走东欧。 他这个时候他说欢迎你带着钱你给中共压迫这个。For the time being, yes. 但是呢这些就是我希望即是 BNO 在香港而不是你去到英国或西方地方住你要识少少政治。一个政治事有些事讲有啲嘢講但唔好做。有啲嘢做唔好講。有啲嘢 做得嚟你講但係要講得好體面。講得好有技巧。係咪好啦你廣告返咗。 人杰地靈光明頂。 所以少數族裔嘅呢個移民嘅問題呢好敏感。所以點解而家你搞到呢個 Donald Trump 上台呢就係因為2016年希拉里競選嘅時候就想進一步。將全國1100萬的非法移民逐步大赦逐步大赦就令到他們加大民主黨選民的基礎但是他們只是以一黨之私想著以後我贏硬了你年輕人又是民主黨玩 TikTok 那些人是民主黨非法移民大赦又是民主黨但是非法移民一旦獲得大赦他們找不找到事做咁佢唔理㗎希拉里奧巴馬㗎喇。總之呢啲 guarantee 我永世呢係贏住係贏硬你哋呢個呢對移民政策稍有保留或者唔同意見嘅共和黨。 咪所以其實左翼組織呢其中一個大嘅問題呢就係、是、以前左翼係冇問題嘅因為歐洲呢個移民係唔容易嘅因為交通唔方便嘅。咁但係當全球化遇上左翼嘅時候呢就正正你頭先嗰啲問題啦我又要好似一個進步思想吸納移民大家普世好大愛但係你吸納咗新來嘅移民嘅時候呢正正就對返自己本土嘅工人本土社區很大的衝擊所以如果你身為一個左翼但是你同樣地在一個移民政策上面你又要開懷去接納的時候很有機會你的政黨就要分裂的 了美國那個呢更簡單一點因為他的外來移民來自墨西哥很多是吧或者呢台灣啊韓國啊這些 越南啊 他們呢不是伊斯蘭文化背景譬如墨西哥那些 Hispanic 他們是天主教所以共有嗰个宗教价值观嘅基础呢嗰个差异都不大。但是你諗下法国呢啲德国同埋欧洲呢啲一下呢就大爱呢係收揽110万人。你全国呢个欧盟有喺呢个咁嘅网络世代有几多少基层嘅工作搵佢嚟做。呢个当初默克莱夫人话啊因为我哋基层好多工厂啊嗰啲嘢呢 唔够生产力。 咁如果系咁你应该支持 Donald Trump 个号召系将西方嘅生产线由中国搬出嚟就返去呢个西方社会系咪你默克莱夫人你应该支持 Donald Trump, 就同中国脱欧就将德国啊嗰啲相关嘅生产线搬返嚟德国。因为我啱啱收咗110万人啊呢啲来自地中海嘅难民。我想俾嘢佢哋做因为佢哋好多係青壮人口。但係你又唔係喎你又继续反咗 Donald Trump 喎。係咪咁而家呢你就继续呢行嗰个叫高科技同埋呢个呢先进机械 工業啊嗰條路咧，然後嗰啲生產線嘅 Tesla 你照樣咧就搬去中國。咁而呢度你勾一大堆咧，係敍利亞或者經地中海嗰度過嚟嗰啲，咁即係點？咪即係社會福利咯。 嗯， 德國係一個好細嘅國家，佢唔係美國有50州啊嘛，係咪啊？ 嗯。 是吧、所以這個不 make sense 在這個地方。 其實當其時尤其是收了這個來自敘利亞難民的時候，美國的我沒有記錯啦，應該英國的 BBC 走了去訪問達賴喇嘛一次。那個訪問是出奇地史無前例地是沒有什麼人 share 的。原因是為什麼呢？因為當其時達賴喇嘛他亦都有個大愛，很明顯是一個普世價值的人，他就開始質疑這個這樣的移民政策。 沒錯啦。 他就說喂，其實我們是不是應該要收這些移民，還是我們收一陣要搬回他們回到自己國家建立自己的工業， 這個跟光明頂本人英雄所見略同，是不是？當然是這些達賴喇嘛就是智者，這些是有充滿東方文化有思想有邏輯的高人，但是這些西方白了一聽，他們覺得很詫異，為什麼達賴喇嘛你說這樣的東 西呢？為什麼要反對我們收難民呢？ 你們的佛學應該是普世之內是居兄弟，為什麼？因為這些白了其實很無知的，他們在捧達賴喇嘛，他們對佛學這個密宗這個大城小城的知識是等於零，他們伸塊面埋去是在這裡行聽這個達賴喇嘛的佛法，是為了表示自己型， 是不是這班這麼 young liberals？其實同一個訪問如果大家回去找回的話，你會見到呢達賴喇嘛在後期都還在講笑，就是我自己可能下世呢要做個外國的美女呢才是做到轉世。臨尾那個 BBC， 我記得是 BBC， 那個記者呢就說喂為什麼是要美女啫，外國女士咪得囉。 這個咪白咗囉，佢覺得好 offended， 為什麼唔得啫。 係呀，跟住係達賴喇嘛講一次就係女人都得，不過呢最好靚啲啦。 咁 然後佢 有咩問題呀？ 係呀，佢呢一個咁嘅講法出嚟嘅時候就即刻俾人抨擊，跟住之後呢 share 咗少咗好多。 正呢個我哋身為東方人一定要支持智者達賴喇嘛。 嗯， 啱唔啱啊？ 喂，所以其實左翼分子其實對於自己嘅價值觀呢嘅思考呢唔係 咁抨擊嘅。所以你話喂，當拜登兩仔爺爆啲咁嘅嘢出嚟，CNN 同紐約時報咪唔登啦。我而家話呢個 Donald Trump喂喺中國做生意有幾個 account 依法交税，佢覺得好大發現，就拎唔當係阿波羅呢個登月啊咁樣嚟 share 啦。你而家知唔知道左派呢種咁嘅偏見同埋咧愚昧啊？係嘛？就喺呢地方係嘛？我聽晚11點。